它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声工厂出品。 11月3号，一支数量庞大的英军为了占领德属东非，在弹格湾登陆。这支英军的数量是德军的8倍。就是从这一刻起，福尔贝克向世人展示了过人的军事天才。他将自己的部队后撤了一段距离，将敌军引入内陆的交叉火力网，并且对其施以沉重的打击，迫使英军返回弹格湾，撤回到登陆船上，赶紧开溜。在英军撤离海湾的时候，英军船只成了德军机枪和火炮的靶子，遭到重创，死伤4000多人，而德军仅仅损失了15名德国士兵和45名辅助士兵。此外，福尔贝克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弹药。这是一场完全一边倒的战役。英国政府为了掩盖这场耻辱，一直没有对外公布。随后的18个月里，英军采取守势，但是福尔贝克并不想让英国人平安度日。他对邻近的英国殖民地肯尼亚和罗德西亚发动了突袭，摧毁了当地沿铁路以及运输线建立的要塞，还摧毁了20列火车及其一长段铁路。当英国海军在拉斐济河迫使科尼斯堡号自沉以后，福尔贝克将舰上的人员编入到自己的部队，他还设法打捞起军舰上的大部分火炮，为他们制造出由马匹拉拽的炮架，编入他的炮兵部队。1916年3月，英军名将游击战专家史莫兹带领一支45000人的军队从南非出发，对福尔贝克发动大规模的攻击。由于无法和占10比1这样绝对优势的英军正面交锋，福尔贝克率部缓慢地向南撤退。当英军穿越复杂的地形的时候，福尔贝克就转头向英国人发动诡计多端的袭击。史莫兹行动迟缓，完全被福尔贝克牵着鼻子走。加上气候恶劣、地形复杂以及热带病，福尔贝克的每次袭击都迫使英军停顿数周乃至数月。史莫兹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次进攻。虽然史莫兹遭受到了挫败，但是他对福尔贝克的勇气和智慧表示了钦佩和尊敬。到了1917年，协约国军加大了对福尔贝克的攻击力度，英国人从肯尼亚和罗德西亚，比利时人从刚果，葡萄牙人从莫桑比克分别发动进攻。由于弹药、食物和衣物等给养严重不足，福尔贝克决定放弃伤员和俘虏，以展开完全的游击战。土著士兵指导德国人 如何在非洲土地上生存，如何制作衣服药品，如何获得足够的食物。10月15号到18号，福尔贝克率领部队猛烈的阻击拥有4倍于己的优势兵力的英军比维斯的部队，使英军伤亡1500人，而自己啊仅仅伤亡100人。尽管如此，武器和弹药的匮乏仍然给福尔贝克的军队带来极大的困难。到1917年12月，他几乎要被英军逐出了德属东非。这时福尔贝克了解到，葡萄牙人在莫桑比克边界处的要塞群拥有充足的给养，于是他发动了一系列令人万分惊讶的攻击，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这些要塞，成功夺取了4000人部队所需要的军需品。随后福尔贝克转入反攻，率部于1918年7月1号挺进到沿海的克利马内地区，于9月末返回德属东非。接着他侵入罗德里亚要塞群，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将要塞一一的攻陷。11月13号，他夺取了卡萨马，也就是今天的赞比亚。正当福尔贝克准备对英军指挥中心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的时候，他从一个英国战俘那里得知停战协议已经在2天前生效了。福尔贝克此时拥有至少还能维持2到3年的作战物资，手下还有3000名士兵，而且敌军也很难对他发起有效的攻击，但是他还是遵守了停战协议。11月23号，福尔贝克率领3000名弟兄正式向英军投降。此时的德属东非军除了福尔贝克佩戴的鲁格手枪，全军的武器都是从战争中夺来的万国造。投降以后，福尔贝克仍然留在非洲，安排德军士兵和战俘的遣返工作。1919年1月，他返回了德国。抵达德国以后，福尔贝克才得知自己已经晋升为少将，并且成为了民族英雄。普鲁士战术和纪律的结合，加上土著士兵对当地的熟悉，使福尔贝克的部队成为军事史上最出色的游击队之一。虽然他有的时候比较冷淡，不容易接近，但是他的部队对他绝对的忠诚。多年以后，他访问非洲，数百名阿斯卡里老战士列队的欢迎他。在这场战争中，福尔贝克指挥的兵力从来也没有超过12000人，但是他成功地击败了130名将军指挥的累计30万人的协约国军，造成对方6万人伤亡。不过福尔贝克个人的胜利并不能挽救国家的失败。德国投降以后，国际联盟于1919年根据凡尔赛合约将德属非洲殖民地分别交给比利时、葡萄牙、英国托管，结束了德国在东非34年的殖民统治。说起一战时的亚非战场，就不能不提日本。欧洲列强全面宣战之后，一向精明的日本也开始站队。 最终日本人把宝压在了协约国这边。1914年8月23号，日本对德国宣战，趁着德国陷入欧战无力东顾之际，派海军封锁了胶州湾，想抢夺德国占领的中国青岛。日军任命神尾光臣中将为司令，调动了以18师团为主力的陆军5万人，配备数百门攻城重炮、山炮、野炮和数架飞机，从陆路进攻青岛。日本海军出动了第2舰队60余艘军舰，由舰队司令加藤正吉中将指挥，从海上攻击驻青岛的德军。日本还派出了第1、第3舰队前往南中国海警戒，并且攻占德国在太平洋岛屿的殖民地。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这位日本中将司令，他是神尾光臣，生于1855年，死于1927年，1882年被派遣到中国，后来任驻大清国公使馆少佐武官，积极地从事间谍活动。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，神尾光臣窃取到李鸿章拟定的作战计划，他是3大日本间谍之一。1914年8月，被任命为青岛工程军司令官，攻占德国殖民地中国青岛，后来任青岛守备军司令官、东京卫戍总督。面对日军的进攻，德国总督瓦尔德克一面驱使数万中国劳工修筑临时炮台，挖掘壕沟工事，运送物资，积极备战；另一方面紧急召集在华预备役人员到青岛参战，并且将在北京、天津、武汉、上海、济南以及交界铁路沿线驻守的德军调往青岛。到战争爆发的时候，青岛德军总兵力已经达到4.5万人，而协约国最急于歼灭的德国远东舰队的6艘巡洋舰早已经在日军合围青岛前就悄然离港，突破了日军封锁，摆脱掉日本、英国、法国、俄国等国数10艘军舰的围追堵截，分别进入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破袭战。 人类的历史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淹没，拨开迷雾，事实的真相总会在阳光下浮出水面。往事，宏宇正在为您讲述。 留在青岛港内的仅有几艘小型驱逐舰和一艘老式的奥地利巡洋舰。德军将各艘老式军舰的舰炮拆下，安装在临时炮台上，当作陆战火炮使用，并且在前海航道布设水雷，以防止日军军舰的进攻。9月2号，日军主力在山东龙口强行登陆，侵占交际铁路沿线城镇，并且向青岛进逼。9月18号，日军一部又在崂山羊口湾登陆，击退了德军警戒部队之后，与南下日军会合。几天之后，一支2000人的英军也在崂山羊口湾登陆，加入进攻青岛的行列。9月26号，日军、英军向青岛外围发动进攻，占领了德军外围阵地，随后向德军的堡垒线发起全面攻击，其中福山攻坚战最为激烈。福山位于青岛市区的东面，是一座天然屏障，德军的侦察小队 就在海拔330米的扶山顶上。日军先头部队的每次行动都在德军侦察小队的严密监视中。日军指挥官对德军的这支侦察小队恨之入骨，因而呢，想要给他拔除的。占领扶山也成为日军进攻的第一要务。日军决定在9月28号前后攻击扶山，进攻军队在凌晨出发，首先攻击扶山东北侧的102高地。凌晨5点，天色渐亮，德军集中火力射击日军主力，日军队伍中不断有人倒下。5点20分，日军中队长腿部中弹倒地，但是仍然在大声命令部队冲锋。他的喊声又引来了德军的无数枪弹，很快被打死了。5点30分许，天色大亮，当日军小队攀爬到距离德军阵地只有15米远的地方，日军在近乎垂直的山崖上发起冲锋，德军士兵依然在猛烈的阻击，许多日军士兵被击中之后滚落山崖，不被打死也得摔死，日军伤亡陡增，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。日军感到正面强攻不行，应该从侧面或者背后迂回包抄。5点40分，两名日军从山背坡爬上来，向德军战壕内投掷手榴弹，很快被德军击毙。可是日军还是不死心，以大部队正面的猛攻吸引德军的注意力，同时派出众多士兵爬上高大突出的巨石，来到德军阵地的上面，从德军头顶上向下射击。5点50分，日军派出敢死队带着日本军旗冒死爬上山崖，同时集中了几名优等射手封锁山崖方向的德军。日军利用巨石做掩护，慢慢地接近山顶，而另一支日军小队为了配合作战，也从高地的西北侧包抄过来。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上午10点，日军的大股部队集中于山脚下约700米处，不断向山上的德军射击。德军遭到日军三面进攻，终于顶不住了。上午11点30分，在山顶上竖起了白旗，向日军投降了。扶山失守之后，德军指挥部非常不满，没想到这个天然的德军警戒所安排了一个步兵排都没能守住。9月28号，经过激烈的战斗，日军逐步占领了德军第一道防线。接着日军炮火猛轰德军各炮台，而德军毫不示弱，各炮台一起开炮，炮战十分的激烈，而双方的飞机也加入了战斗。除了侦察和轰炸对方炮兵阵地以外，还进行了空中格斗，这是亚洲战争史上的首次空战。由于德军防守严密，加上连日大雨，日军的攻击没有取得什么进展，战斗进入焦灼的状态。10月31号是日本大正天皇的生日，这是日本人的一个重要的节日。当天日军向青岛德军发起了总攻，在海军重炮连队的配合下，日本陆军向德军的各堡垒群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猛烈冲锋。德军依托着坚固的堡垒拼死抵抗，而各炮台也向日军猛烈的回击，战斗十分的激烈。在11月1号的一天，日军就向德军阵地倾泻了1600吨的炮弹，德军还击的炮弹数量也与之相当，但是青岛德军是孤军奋战。经过多天的激战， 弹药逐渐减少，炮台和堡垒的损坏也日渐严重，火力逐渐减弱了。11月7号凌晨，趁着德军连日奋战、极度疲惫的机会，日军组织突击队偷袭德军的中央堡垒。经过激烈肉搏战，中央堡垒陷落了。德军连忙集中全部的炮火轰击中央堡垒，组织军队反攻，企图夺回中央堡垒，但是没有成功。日军趁势前后夹击，相继夺下了德军的各个堡垒和炮台。到了早上6点，德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全线崩溃。7点10分，德军悬挂白旗投降。这一场战役中，德军战死数百人，被俘虏4000余人，而日军死亡1000余人。德军在投降前夕将炮台上的火炮自行炸毁，把军舰自沉到海中。日德青岛争夺战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。在这一场战役中，日本占领了梦寐以求的青岛，也在协约国中有了新的地位，在日后的巴黎和会上有了一定的发言权，而德国损失了在远东的全部陆海军兵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洲战场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照片里的古城在远方，爷爷讲的故事绕耳旁，夕阳落下，无数遐想爷爷的过往。你可曾侧耳倾听号角响，你可曾辗转反侧思过伤，这回换我重返战场，丈量那荣光，是伤风雨狂，山水一程不曾彷徨，当破衣砸亮旋涌上，云卷云舒先锋何方，是蒙古帝皇，雨雪交加扰乱心象，让军乐奏响，全副武装携手同行，再把征途踏上。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